会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3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来到这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继续来陪你听歌。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韶涵，预言。预言呢是最古老的圣诞颂歌之一，是一首音调很高的民谣。在录制过程当中呢，张韶涵要将民谣唱得很快，并且保持高的音调，这是个挑战。但是在 Over the Rainbow 这张专辑当中呢，预言是录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到张韶涵为我们带来预言。 我狂跑这条热闹的街，太阳晒得我有点累，奇怪最近我爱碎碎念，但又觉得 I don't care。 我站在喜怒哀乐面前，阅读我下一个画面，我想去冒险，不管一路多危险。那那那那那，我期待童话般的爱情，却不像那样的绝对，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什么语言 I don't care。我要真心体会每一天，还是学会的发射箭，飞得高一点，做我自己最特别。那那那那那，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你这份用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就像是预言那不起也看过的一天，我想重追寻华美的世界。童话般的爱情，却不像那样的绝对，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什么语言 I don't care。 我要专心体会每一天，还是学会的发时间，飞得高一点，做我自己最特别。啦啦啦啦啦啦，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你这份让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就像是预言心愿，勇敢向前，梦不会碎。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你这份用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就像是预言流入喜悦，看过这一天，我想追追寻完美的世界，我要飞飞到在我的世界。 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青春。 不如让我问我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 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不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一毫米的距离。整晚再次抱起吉他， 为你唱那一首歌。熟悉的段落， 就当明天不在。 没有永远的年轻，没有唱不完的歌。当所有人都离去， 我也将要离去。 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 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不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一毫米的距离。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夕阳不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无法不说开始的话以前， 你是如此的美丽，我怎能不为你着迷？只是你却并不在意，太多秘密藏心底，也不敢让你看清，怕你知道会对我不利，你不会懂我多珍惜。生命有太多太多不确定，你是否心里也会不安静？因为你我已放弃的原因，你能相信？就这样远远看着你，是我最亲密的距离，不需要你给我关心，也不是我会和你在一起。就这样静静陪着你，不去讲更多的言语，为了你什么都愿意。哦，亲爱的。我想我和你之间的差距，就像是那场电影的结局。不管我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是悲剧。

说得非常好，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流泪说明男人真的伤心到了极点。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男人的眼泪，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男人的眼泪当中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元素呢？ 坚强地面对还是远走高飞，是你假装虚伪还是我的不对，是曾经我们爱得太美，爱得太深，爱得太珍贵，你平静的防备，我忘记了后悔。冷掉的咖啡，手中快要掉落的烟灰，时间一天一天不经意的再过一回，是现在我们伤得太重，伤得太狠，伤得太干脆，你平静的防备，我哭得无所谓、yeah、男人的眼泪不留在流嘴，淹没了眼眸的黑，是谁又在乎谁，是谁的勇敢的面对，男人的眼泪不懂再可悲，留下痛自己来背，你只因为你留下这这最后你的泪， 双眼看着我

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没在问题，没在生活，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你的洒洒。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下面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天后王菲，叫做《打错了》。王菲不仅在音乐上永远不停地带给我们新鲜的元素，同时她每次出现的造型呢，更是让大家瞩目，并且呢是时尚和潮流的焦点。这张专辑当中，她走的是流行尖端的时尚范，穿上了18世纪法国的古董衣，展现新古典朋克风，再度让我们眼前一亮。一起来听王菲带来的《打错了》。 被你说打错的，我不是你那个什么，你想找的那个，就算我更大更明更鲜艳如何，都说你打错的，我要欺骗你干什么，你们多久没见，连我更大的声音也打不得，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难耐寂寞、你到底是谁，总是阴着阳错擦破我的耳朵，是注定还是巧合，谁是玛格丽特，他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乐，你们发生什么，还是你欠了他什么，有什么舍不得，他不住这里你却非找他不可，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难耐寂寞、你到底是谁，总是阴差阳错擦破我的耳朵， 夏天脑子里总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语言出现，比如说这一句啊，如果做不了你的唯一，我连最爱也不要做，如果你给我的也同样给了别人，那我宁愿不要，得不到的不可怕，守不住才是个笑话，所以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吧。我们继续来听歌，也要珍惜你身边的好音乐。 傻在我窗前 起来，我幸福一点，用寂寞来自怜，还是最想要你陪，曾一起走过的夏天，我常常会梦见。我猜不到你真正的感觉，思念写成脸上的黑圈，有的时候我宁愿你对我坏一点，无法停止幻想我们的永远，爱你是孤单的心事，不懂你微笑的意思，只能向你多想一回，在夜里默默的坚持，爱你是孤单的心事，多希望你对我诚实，一直爱着你，用我自己的方式。 Oh, 伴随， 歌福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歌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 即送5克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河歌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多国福利彩票。热烈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5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第二期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报名专线13715369956。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管会一小时生活圈。深惠地铁14号线2017年开工建设，从惠州南站半小时直达深圳，北有京津冀一体化，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机遇就在眼前。惠州集山泉湖海岛为一体，半城山水半城湖，四季温暖如春，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幸福宜居城市。惠州楼盘拔地而起，多家知名地产品牌强势入驻。如果你想宜居创业，如果你想颐养天年，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自由成长，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现实是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 摇。 Hello Mr. DJ， 大眼睛Mambo， 大眼睛 Mambo。 Hey hey hey hey， 巴拉巴巴，啦啦啦啦啦啦。Hey hey hey hey， 巴拉巴巴，啦啦啦啦啦。 我可以不知道，你不迷可惜。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此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 你的眼光是一个星球，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 不管是你是否有我，我永远为你愿意等我。 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字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啦啦耶耶耶， 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啦啦啦啦啦啦，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啦啦啦啦啦啦。 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字，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此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 你的眼光是流星球，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不管你心里是否有过，我永远为你愿意快活。 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名， 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 知道你的名字心，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Hey!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接下来为你推荐的歌手叫做彭佳慧，无论是经典还是新作，她都能够坚持自己的风格，将自己的优势在每首歌曲当中来展示出来，声音的魅力让那些歌曲仿佛都已经是她的故事了。彭佳慧带来《镜子里的我》。 无聊的小姐香烟映着一滩光圈，和她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不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好像小孩，总是有主人的情怀。我对你那份依赖，也是我不该表白。如果你不爱我，真的洒脱，何必回头再看我？ 我明明应该比你知道更多爱情的无奈，偏偏就是我想不开，死心就是不该，什么话都说出来，想拍想到海，我的情我的爱，为什么变坏？跟一个人的缘分，谁比谁更精彩？我想拥有的未来，我不能再感慨，不管还有多少的伤害和失败，因为你才会明白。 他们说很多女孩，为什么我都不去爱？ 这是个什么时代？我在等着你回来。 如果你不爱我，真的洒脱，何必回头再看我？ 我明明应该比你知道更多爱情的无奈，偏偏就是我想不开，死心就是不该，什么话都说出来，想拍想到海，我的情我的爱，为什么变坏？一个人的缘分，谁比谁更精彩？我想拥有的未来，我不能再看看，不管还有多少的伤害和失败，因为你才会明白。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置换分享多重好礼，金融购车月付低至338元，进店即送3000元装饰券，贵宾热线03163725888。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由周华健和李杜合作的《难以抗拒》。如果你一直都认同台湾的作品是充满诗情画意的话，你一定会对李杜的作品有非常深切的体会。李杜呢，一直都是以演绎浓厚的女性触觉为主的作品，一起来听到周华健和李杜为我们带来的《难以抗拒》。 人生总是疯疯癫癫，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漂泊的我也忘了恐惧，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散了烟去，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左左右右有太多断断续续，不愿你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爱和怨怨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欲留欢聚，不愿意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让恩恩怨怨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一

过，如此深爱却是看着你纯真的笑脸，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如树飞翔在蓝天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我们是自由的孩子，如此深爱这世界。 品味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主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主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接下来呢，夏天先用两句非常简单的语言来描述一下这位女歌手，不知道你能不能猜出来呢？她的吉他总是安静利落地划开爱情的伤口，坦然不讳地诉说着人类与生俱来的孤寂和孤独。她是谁你知道吗？你一定猜到了，蔡健雅。我们一起来听到蔡健雅带来的跨越实验。 热肠冷素要练，也真是个考验。我一天一天在发现，爱你还有很多盲点，再给我一点时间，只管着多一些。再给我几次 下来出场的这位歌手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年代感，叫做邰正宵。早在88年的时候，他就参加了校园民歌比赛获奖，从而呢进入了歌坛，成为了真正的歌手。94年起，相继以《999朵玫瑰》《千纸鹤》《1001夜》等等令人心动的情歌走红乐坛。我们称他为什么呢？情歌王子、玫瑰王子。邰正宵带来《我不配》。 往背靠背，却无言以对。走不到完美，你把爱收回，从来都不曾后退，而期待正被统统粉碎，在无尽黑夜长寂，孤独滋味。 我不配，就连给你的来都不配，该怎么赎我的罪？你想要的幸福也许只有他能给，我的爱只会是负累。我不配，就连给你安慰都不配，我咽下自己的泪，终于明白

存在，我请你不要离开。没人也没得让人恋爱，是梦也把你送来，你为我们而存在，别把我的心伤害。没人呀，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我们最好别徘徊，最好别再傻等待。没人呀，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最好把握住现在，问你明白不明白。需要你的爱，我们的心也脆弱，他刚从风雨走来。没人呀，我们会变很乖，我还给你很多爱，因为世界变得快，我常安静不下来。没人呀，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我们最好别徘徊，最好别再傻等待。没人呀，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最好把握住现在，问你明白不明白。世界变得快，我常安静不下来，因为世界变得快，我常安静不下来，我常安静不下来。 接下来的夏天有一个小问题想和各位讨论一下，如果某一天你身上多了一个恢复出厂设置的按钮，一按身体和记忆就一切归零，你会去按它吗？听歌的同时不妨去想一想这样的问题。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 人在云何处飞，愿乘风云追随，有情人能相聚，思念无悔，我柔情深似海，你痴心可问天，岁岁年年。 雨繁华，精彩又怎样？爱情的使用量，尽量减半。谁人太晚？梦太平凡，别来烦，我帮个忙。独自呢喃，天都快亮，又回想。无尽无尽的夜晚，不打烊的小酒馆，没有人急着回家，没有人想各自回家。无尽无尽的夜晚，爱在舌尖上打转，此时他对我有多疯狂，原来只是精神上对爱渴望那么向往，那么心事伤。